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早上弟弟吃得多吗？ 早上弟弟吃得很多。 早上妹妹吃得多不多？ 早上妹妹吃得不多。 二，昨天你睡得好吗？ 昨天我睡得很好。 昨天他睡得好不好？ 昨天他睡得不好。 三，周末你休息得好吗？ 周末我休息得很好。 周末他休息得好不好？ 周末他休息得不好。 四，今天王小姐穿得漂亮吗？ 今天王小姐穿得很漂亮。 今天李小姐穿得漂亮不漂亮？ 今天李小姐穿得不漂亮。 五，星期六大卫玩得高兴吗？ 星期六大卫玩得很高兴。 星期六阿里玩得高兴不高兴？ 星期六阿里玩得不高兴。